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443章。巴图佢而家成身湿立立，显然呢喺个水里边浮咗上嚟。睇到我哋嘅时候，唔使讲佢几激动啊！可能一个人突然间跌落到呢个地方，佢啊真系吓餐懵嘅。我都松一啖气讲：，巴图，你点解喺个水里边捐出嚟嘅？我一讲完，先谂起佢个汉语啊唔系好掂嘅，睇嚟佢亦都听唔到我讲乜嘢。巴图水里边仲握住一个湿立立嘅手电筒，散发住微弱嘅光芒。好在我哋携带嘅呢都系防水嘅设备，唔系嘅话佢之前跌落嚟又冇光源，可能真系已经吓死咗啦。我讲完，突然之间觉得巴图嘅神色就唔系好对喎。佢惊喜过咗之后，神色就慌张起上嚟，个嘴里边啊叽哩咕噜喺度讲一啲我哋听唔明嘅啦蒙古语，神色啊有啲慌张，手里边咧系咁喺度比划住，似乎好似就有啲咩紧急情况咁啊。巴图就识一啲简单嘅汉语啊，见我哋成面都唔明白，佢啊甩甩咳咳咁讲：下边水，下边。佢啊指住水面，我哋三个人啊不由得对视咗眼。唔通水底下边有啲乜嘢嘢？中公啊主动请缨咁话落去睇睇，跟住就一下子一个倒钉就入咗水入边。我心入边亦都想搞清楚咩情况，于是我又深吸一啖气啊潜埋入去。喺灯光之下，之间嘅水咧聚集咗好深嘅泥沙，即使喺底下放住啲乜嘢嘢，亦都被嗰啲泥沙全部掩盖住，根本上就睇唔出嚟。只不过偶然会突出一啲嘅凸起物，我同阿中公随意咁拨咗两个嚟睇下，发现都系啲碎片，冇任何嘅价值。就喺呢阵时，灯光一转，我忽然之间发现有啲唔妥啦。因为呢一个系正方形嘅房间，但系当我哋嘅灯光打到去东南个墙角嘅时候，竟然睇到嗰度冻住喺墙角嘅一条石柱。呢一条石柱同埋周围嘅石墙呢系用唔同嘅一样嘅材质嘅，石料就微微发黑，喺呢个水里边浸咗咁耐啦，表皮都冇剥落，所以我同阿中公凑近一睇，石柱嘅表面造型就睇得一清二楚。我一眼就可以断定呢一个应该系一条图腾柱，而且呢一种嗰啲家家户户都有嘅。因为呢条柱并唔系太粗，造型嘅古拙，表面上边雕住一啲飞禽走兽，仔细一睇，嗰啲飞禽嘅造型就真系千奇百怪，但系呢冇一样系正常嘅。显然喺呢啲飞禽当中，有一个动物系最醒目嘅，嗰样嘢就被刻咗喺呢个图腾柱嘅顶部。显然是一隻呼去度的造型，我一看就定当了，甚至到我们现在找的方向是没错的，接下来只是时间和精力的问题。这一个念头刚刚冒出来，我忽然之间发觉在这个图腾柱上边的呼去度，那隻眼睛突然之间转了一下，发出了清幽幽的妖光。在这个水底世界，在这阵时，我正在那里专心致志地盯着个呼去度睇，猛然之间在水底被他这样一吓，我差点逐水。然而我这一下再定眼看下的时候，那个眼珠又动都不动，好像求仙的一切都是我的幻觉一样。经历过太多的诡异事情，我真的不敢大意。我对住下边嘅中公打咗个小心嘅手势，佢似乎亦都睇到求仙嘅一幕，神情变得非常之紧张，同我一左一右慢慢咁向住嗰条图腾柱嘅靠近，而探照灯就直直咁射住嗰个呼去度嗰张狐狸咁嘅面上边。随住距离嘅拉近，我而家猛然发现，原来这个呼去度的眼睛竟然是雕空的，而里面呢就放了两个青色的圆球状充当着它的眼珠。 呢度嘅水面本来就好平稳嘅，我哋落咗水游动嘅期间，周围嗰啲水流呢就暗暗推动，等到呢只眼珠喺里面就喐咗一下，青色嘅圆球就一转动，微微咁反射住我手电筒嘅光，猛然咁一睇，我仲以为真係出咗啲诡异添。而家睇清楚啦，我心就松咗一下，暗暗讲：唉，真係当刻呀，啱啱落水呀咁俾人吓一跳。唔通求先巴图咁驚，亦係由于呢一个咁嘅假眼珠吓亲。我虽然对呢个萨满文化呢就冇太深入嘅研究，但係亦都知道呼去度只係一啲众多图腾崇拜嘅一种。佢係被刻咗喺柱嘅最高地方，体型係最大，而且仲装咗一对咁嘅假眼珠，睇个样地位应该又唔低嘅。呢一个遗址嘅先民应该亦都係好敬畏呼去度嘅。除咗呢个图腾柱之外，水下边仲有一条嘅通道，但係呢就已经全部俾啲泥沙倒死晒，凭借住我哋嘅人力係冇办法清理嘅，所以亦都唔能够去。跟住我同阿中公就浮返上水面，将水底嘅情况同阿尊帅讲咗一下。佢就皱咗一皱眉头，除低嘅面具嗰块面喺灯光之下显得非常之诡异。最后我哋见巴图似乎喺水里面留得太耐，有啲支撑唔住啦，情绪就显得有啲激动。我话讲：唉，我哋先出去再讲啦。四个人就按照原先嘅路线就返去。天色已经就快要到黎明啦。我哋琴日喺白天里面走咗一整日，而晚黑又一直喺度斩树打盗洞嚟救人，差唔多有一日一夜未歇过眼。而家一出返嚟外边，觉得乜嘢都系假，先瞓一觉再讲。湿衫亦都唔顾得除啊，软瘫咗嘅地下上边，眼皮都已经睁唔开。不过家下仲有人唔俾我停喎，豆腐条衰仔即刻摇住我个膊头讲：喂，唔好瞓先啦，下边究竟系咩情况啊？我讲：唉，你问中公啊，我好攰啊。豆腐伸出两只手，将我嘅眼皮系咁撑开，瞪住我只眼讲：佢已经瞓死咗啊！我讲：唉，咁问尊水啊。豆腐讲：唉，你又唔系唔知道，阴阳面就最中意同我作对噶啦，一个两个咁，唉，算啦算啦，我都瞓啦。然而呢一觉啊，真系瞓得唔安宁啊！隐隐约约之间，我啊听到欧阳圈同埋豆腐喺度讲嘢，间中仲夹杂住尊水嘅声音。我啊真系谂唔明白呢几条友点解唔瞓觉嘅。冇办法，最后我啊不得不强撑起只眼。呢阵时我哋见到豆腐、欧阳圈、尊帅仲有巴图四个人围坐住喺个火堆旁边，至于其他嘅人亦都同我一样瞓到死冧冧。火光当中，嗰四个人块面充满晒疲惫，但系我注意得到呢一种咁嘅疲惫，似乎俾佢哋忽略咗，取而代之嘅系一种古怪嘅模样。我啊心谂，唔通出咗咩事？咁样諗嘅时候，我啊打一打自己块面，等自己嘅精神好一啲，然之后就走到咗佢哋嘅中间。欧阳圈啊睇到我一眼，大眼睛里面呢就有一种惊惶嘅神色。佢又讲：点解会有嗰一种咁嘅嘢嘅？佢会唔会就系匿喺附近啊？我啊听得唔明白喎，我低声咁问一问豆腐：喂，到底咩回事啊？豆腐用个眼神示意咗一下巴图，佢讲：巴图啊，话佢落水嘅时候睇到咗一条石柱。我话讲：诶，我都睇到啊，有咩关系啊？豆腐吞一啖口水讲：佢话嗰个石柱后边匿埋个细路哥啊，大大个嘴生住啲獠牙，对佢笑咗一下就消失咗。我一听，哇，吓咗一跳，讲：唔系啊嘛，你讲真嘅？豆腐冇好气咁讲：如果我呃你就啰柚生疮啊！我咁样一听先明白过嚟，巴图当时喺水里面趌出嚟之后嗰啲神色系非常之惊恐嘅。佢并唔系俾嗰个呼去度吓亲，而系俾其他嘅嘢吓亲。而当时我哋喺下边就由于言语不通，所以啊自顾自咁曲解咗巴图嘅意思。而家巴图上咗岸， 亦都唔顾得攰啊，佢啊即刻拉住欧阳轩啊翻译，示意叫我哋加强警戒。豆腐讲完啊，吞咗啖口水讲：系唔系喺下边啊闹鬼啊？我睇咗一睇天色，天边就已经露出咗朝霞，太阳已经夹出咗一啲吉同色嘅弧线，天地之间系处于一种将明未明咁嘅状态。不过咧，按照民间嘅讲法，即使有鬼啊，呢阵时都唔敢出嚟作祟啦。一个大嘴獠牙匿咗喺条柱后边嘅细佬哥，仲对巴图笑，嗰啲会系乜嘢呢？点解我同中公落去嘅时候就冇睇到嘅？唔通系一个软粽子？下意识咁，我就睇咗一睇旁边嘅丝仙，心谂如果系粽子，咁啊真系唔使惊啊！啱晒俾阿丝仙嚟做补品啦。豆腐亦都摸摸个下巴讲：，我哋有木头喺度，其实咧咩软粽子、硬粽子，我哋都唔使担心嘅。佢系粽子嘅吸食机，第一个就有一个。不过万一如果唔系粽子咁啊，点办呢？比如系嗰一个传说中食咗人，能够将人重新种出嚟嘅呼去毒，咁佢算唔算系粽子啊？睇嚟尊帅咧对豆腐呢把乌鸦口都有所领教嘅咧，佢一向嗰副不冷不热嘅神色，而家亦都寒咗落嚟，目光冷冷咁掘住阿豆腐。豆腐啊，为咗撑住个面，佢又讲：，睇咩啫？我就系俾你靓仔，妒忌都冇用嘅。尊帅讲：，你信唔信我？如果喐你嘅话，边个都保你唔到，佢都唔得。佢用眼神啊试咗一下我，豆腐好挑衅咁讲：我真系唔信你咁喐我啊！尊帅啊笑咗一笑，身形一晃，睇嚟啊一只手就要捻住豆腐条颈啦！我都未反应过嚟，豆腐即刻大叫：好汉好汉饶命啊！好汉饶命！欧阳轩啊即刻嘟住个嘴，靓靓对眼就瞪住豆腐，指住佢讲。 你个人啊，冇嚟正经嘅，唔准惹我哋个当家嬲啊！知唔知道啊？唔系我打你噶。 豆腐一听啊，大受打击，佢又讲：阿轩轩啊，我系同佢开玩笑啫，你又唔好嬲啊！怪唔得之讲啊，真系一物降一物，糯米啊字幕室啦！呢条友仔遇上欧阳轩，听话到好似个孙咁，我啊真系又好嬲啊，又好笑，心谂平时啊点解唔见你咁听话呢？继而我打咗个哈哈，将个话题啊带过，我啊讲：唉，算啦，唔好理咩嘢啦，下边系一条死路，反正我哋亦都冇必要再落去啦。好快就天光啦，等到天光可能会安全啲嘅。豆腐啊讲：轩轩，你又去瞓先啦，依度咧我哋嚟守住。欧阳轩呢就向阿尊帅个座位啊小心翼翼咁靠近咗一啲，佢又讲： 嘿，算啦。你自己瞓先啦，我同阿当家一齐嚟守。 我睇住豆腐失落嘅神色，心里边就真系有啲惊，心谂呢条友仔唔通今次真系玩真嘅？豆腐我系了解嘅，佢呢个人平时咧乜嘢事都唔放喺心上边，但系就好重情义嘅。以前所拍过嘅27个拖。大部分显然是被他的职业和外貌所迷惑了，接触耐了，知道了他的本性之后就将他飞了。用他那一位第25前任的原话来讲呢，就是说他是一点都不像找了个男朋友，就好像在那帮人臭仔那样。而欧阳轩一眼就看出对尊帅是死心塌地的，万一豆腐最后用情至深，那么怎么办呢？我啊忍唔住皱咗一皱眉头，心里边就好似有一种个仔同一个坏女人拍拖咁嘅感觉。